心在期望，给大地披上渐渐绿意上，因为是母亲的期望，给大地披上渐渐绿

陈琳演唱的《小螺号》，卢秀梅带来的《俺的家乡真是美》。

之外的人们，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祝福仙们一生没有走完的路啊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轻轻

借助的翅膀。你的花香是我唯一能借助的翅膀。你的花香是我唯一能借助的翅膀。你的花香是我唯一能借助的翅膀。 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戴玉强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。